心中困倦，我要再是细细平时，你到那乡玩耍去吧。 那我玩去喽。 笔砚干什么呀？ 我要去诗啊。 哦，考场上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去去来。

的是 我不掉女儿心上恨。 只恐难以医治的了，哎呀！到此时真叫我心灰意冷，不料他们相思酒喝要了不停，可叹我到万年。